的小孩个个都愁眉苦着脸。传说中的年兽随时出现，每个人都期待雨过晴天。民间流传着那几道降魔篇，不需要摩拳擦掌或是舞刀弄剑，人人嘴里念出几句香烟，照在身上成护法圈。期待雨过晴天，民间流传着那几道降魔篇，不需要摩拳擦掌或是舞刀弄剑，人人嘴里念出几句香烟，照在身上。